装的这种家 状态 啊， 啊 对 对 对, 对，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啊。只要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啊，都真诚相待，应该说还是能够达到的业主所需要的哈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百优全屋定制的徐伟啊，在百忙当中，而且在节前，这个今天咱们是腊月二十九吧， 二十九 啊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啊，真的是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。